岁百年，国人渐已醒。睁开眼吧，小心看吧，那个元神老智英，因为为数与因缘，人家叫起人声，开口叫吧，高声叫吧，这里是全国皆兵，历来强盗要侵入，最终必送命。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千里黄河水滔滔，江山秀丽叠彩峰岭，文学国家那场演兵，冲开血路挥手上吧，要致力国家中兴，气扬国土再遭践踏，个个负起使命。黄河水滔滔，江山秀丽叠彩峰岭，文学国家那场演兵，冲开血